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首尔一个同胞组织等一些市民社会团体8月8号在首尔的外交部大楼前举行记者会，并向国防部和外交部提交一份抗议书，表示要求废除南朝鲜日本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抗议书指出，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是一个按朴槿惠的指示同日本所缔结的又违法又不平等的协定，现任执政者应当对国民有关清算日本过去犯罪、反对日本重新武装的要求表明正确的立场。